黄大仙竹园北村梅园楼、元朗上月七座、观塘顺天村天行楼、红磡联城大厦燕安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玩。 我是手下留情的刘信敏。我童年时最中意的就是草野啦，足球集图册、NBA 球星卡，全部都是我重要的玩具。 总之乜都储一餐啦，系除咗储钱之外。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玩。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每日为市民提供多元化节目， 重点财经节目、谈股论金， 会为大家及时跟进全球最新市场行情，努力打造一流的财智湾区。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在疫情之下，可能大家精神上都有很多困扰的。疫情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危和机，究竟你又会选择哪一种呢？ 电视节目《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主持人常林法师，今集请来嘉宾方力申，分享活得自在的智慧。 疫情下停一停深呼吸，带给大家身心灵的法则。 今晚7:30，港台电视30日。 他是烂脚之王林超荣，他由18岁开始搞尽脑汁，啲脚乱晒大龙。 对于我40年嚟搞脚嘅生涯，呢张成绩单我系无愧无悔。 星期一至五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杜文慧、 黄桂林、 彪爷、 陈淑兰、 林超荣、 刘莲， 用开心打赢每一场仗。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7月19日，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研讨会，夏宝龙指反中乱港必然情。 新增3436宗确诊，学校情报888宗个案。 消委会调查指近60%食油样本检出基因致癌物环氧丙醇。 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出现山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2，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有關於全國港澳研究會昨日在北京呢就舉辦了叫學習貫徹國家主席習近平71重要講話精神的專題研討會，研討會是香港、澳門和深圳都是三地同步直播的。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出席致辭的時候提到，就話係只要深刻領會國家主席習近平在7月1日來香港發表的講話，就住一國兩制實踐提出四個必須入面，在必須堅持愛國者治港方面，夏寶龍就提醒全體的港澳居民應該警惕反中亂港、亂澳分子賊心不死，這是他的形容來的。亦都提到說美國和西方外部勢力不會甘心，隨時可能反撲，必須堅決和美西方外部勢力作鬥爭，打擊一切反中亂港的勢力。夏寶龍主任亦都提到，任何人任何時候挑戰一國兩制的底線，都是反中亂港，都是會必將受到嚴懲的。這個就是他在講話中提到的其中一些點。又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電話旁邊有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早晨。 早晨，蕭樂明。 早晨，谭妙忠，想先讲下寻日喺研讨会入边啦，夏宝龙主任就有个致辞嘅，可唔可以都简单讲下？除咗头先提到嘅之外，有咩讲话嘅重点，或者对于香港嚟讲，有冇再提到话一国两制嘅发展或者管治方针？一啲嘅更加具體嘅指示咧，或者即係除咗話係之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嘅一啲講法之外，有冇啲更加具體嘅講法喺尋日嘅研討會都有提到咧？ 嗱咁樣嘅，即係自從七月一號習近平主席做咗個重要講話之後咧，我就聽到消息話港澳研究協會咧就準備搞個研討會加深學習宣傳貫徹。習主席講話嘅精神咁，後來咧卒之就安排咗尋日舉行嘅。咁因為夏寶龍副主席咧，就佢係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嘅主任，又係佢內部嘅港澳協調小組嘅副組長咁。咁佢對有份參與制定港澳政策㗎啦。咁所以佢對於習主席嗰個重要講話精神咧，佢一定係。即係領會得好清楚啊，好深刻。咁所以由佢去幫助我哋去了解嗰、那個習主席嘅講話嘅精神咧，我覺得就會幫到我哋加深咯嚇。咁、我覺得佢尋日講話咧，由頭到尾咧，佢貫穿住咧就係、是、一國兩制啊。咁因為香港廿五週年啊嘛，咁我啲廿五週年我哋行咗一條路咧，就叫做一國兩制啊。咁如果解釋咗呢個對國家係根本利益啊，香港根本利益啊，得到國十四億人民都係全力支持啊，香港又大家又好支持啊，咁有個好制度啊，又會繼續行啊，咁好啦，咁一國兩制我哋點樣行咧？點樣要一個點樣樣嘅一國兩制咧？過往我哋有啲咩經驗咧？有乜嘢係應該要做得好啲咧？或者唔好走啲彎路咧咁，我覺得佢尋日嘅講話咧就又幫我哋加深咗好多啦，又講得透徹好多啦。咁所以咧，即係既然就總結好啦，大家如果都清清楚楚啦，今後一國應該係點樣去理解，兩制點樣去做事，咁就避免咗一啲即係好似以前咁俾人走咗拉咗去一啲彎路啊，走啲錯路嗰度咁啊，咁就。會即係會發展得快好多啦，咁所以叫做咧奮力譜寫一國兩制實踐新篇章啊，咁呢次咧，我覺得除咗認識一國兩制之外咧，對特區政府都係對香港社會都有啲要求嘅，所以你見咧有四個叫希望啊，四點希望啊，其實個希望咧即係都係啲光領性嘅嘢啊，亦都總結咗過去25年嗰個經驗。特區政府、香港社會要注意啲咩問題？要點樣行嗰條路？咁所以尋日呢個研討會，我覺得係有個重要性喺度咯。加上又喺內地又有香港又有澳門又有，咁就變咗大家一齊去學。因為咧今後喺一國兩制嘛，因為好多嘢嘅執行上咧，都係兩地都要一齊去進行嘅。咁啊，尋日咧就喺媒體嚟講咧，就講得比較多引述咧，就係夏副主席咧講嗰個話深刻領會必須落實愛國者治港嗰段説話，即係話每個港澳居民都係愛國者治港愛嘅參與者、實踐者、受益者。唔係旁觀者，喂，即係呼籲大家，喂，你都要認識到喎，注意到喎，都有大家都係有呢個責任愛國者嚟治港。咁係咁有啲咩責任咧？就係、是、叫大家都警惕啊，俾一啲反中亂港。我想指出呢個叫反中亂港呢四字咧，即係唔係一般嘅，唔係話有啲意見不同啊，嗰啲咁嘅人，嗰啲唔係問題。嗰啲我哋都要團結嘅，習主席都講咁啊，我唔管你啊，你信咩嘢都好啦，係咪？有啲嘢大原則，你係要認同基本法嘅，你要守法嘅，要咩嘅咧？我哋都接受，我哋都去爭取，都團結你。但係如果你反中亂港就唔得噶啦，不但止反中亂港咧，可能背後仲有美西方勢力嗰個嘅支撐。 啊，咁啊，你走出嚟咧，去搞嗰啲破壞嘅話咧，咁呢個就唔可以接受嘅。 Okay. 我覺得佢重點係講緊嗰部分。咁而當然咧，佢話喂，咁係咪啊？好似而家香港社會都唔多睇到呢啲問題咧。咁當然佢一個防範於未然，另外一個啊，或者佢亦都掌握咗一啲嘅資料啊，即係認為咧嗱，美西方死心不息嘅，唔會甘心嘅。啊，睇佢可能幾時發作嘅啫，咁所以大家就呼籲大家喂，嗱、我哋如果有人搞啲反中亂港嘢，我哋又唔可以接受嘅，打擊嘅嚇，唔好俾個機會拉闢佢哋啊，要一定要作鬥爭，咁樣先至守護香港嘅，因為一國兩制嘛，即係即係話換句話講，就冇俾人搞破壞。 OK， 咁意思咯。 但想知係呢個時候講呢番説話，其實係咪真係係真係防範於未然咧？定係真係見到有一啲目標係佢哋心目中嘅亂港亂澳分子係拆身不死嘅咧？係即係點解？大家想知係呢個時候講，同埋所謂呢一啲人士嘅係咪都講緊即係某一啲人咧？有啲分析就話係咪講緊而家仍然存在嘅某一啲嘅民主派人士咧？甚至有一啲分析話，譬如我見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化學院副教授田飛龍話。是不是即是咁嘅讲法，即係话而家嘅民主派呢係要即係转型啦，做忠诚反对派，亦都係反映咗呢而家民主派嘅喺调整嘅时间同埋行为上面呢有个紧迫性，即係急住要去调整成个佢哋而家嘅行为或者一啲政治改造，有啲咁嘅讲法嘅。係咪针对民主派呢？其 实我只係都讲反中乱港嗰啲唔係一般嗰啲有啲唔同政見嗰啲人啊，咁樣嚇，即係呢度，即係嗰個呢個嘅形容詞啊，係即係嚴重好多嘅啊。咁咁當然你話本地一啲反對，即係話民主派咁樣啊，因為因應嗰個新嗰個情況啦，新嘅形勢啊，應該做咗調整。咁我覺得呢個佢哋應該要考慮嘅啊。快啊慢啊，咁當然各個組織啊，可能有佢哋自己嘅歷史原因啊，有佢背景啊，咁、可能都要有啲時間都唔定啦，係咪？咁呢個只係作為學者好或者其他旁觀者，就只係即係提示一下啊，有啲啊提示得強烈啲，有啲温馨啲咁解啫，係咪？咁就總之啊，正即係清清楚楚啊，一國兩制邊啲嘢呢是最高原則嚟噶，唔可以觸動噶。啊，譬如一國兩制一個前提，最高原則就係要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啊，如果咧主權都被破壞，啊，安全受到嚴重嘅挑戰影響，啊，阻礙到國家未來發展，咁一定唔可以接受啦。 Okay. 咁所以我哋行一國兩制嘅時候，我哋兩個制度啊嘛。內地的社會主義制度，香港是資本主義制度嘛，而家要求你啊，香港你繼續保留你呢個獨特嘅優勢，保留你嘅資本主義制度，你要仲要強化發揮添、 okay. 啊，但係你就唔好走去影響內地嘅社會主義制度啊，咁所以咧兩種制度要互相嗰、那個要尊重啊，共同去發展咯、啊。 但而家有見到有咁嘅情況咩？即係影響到內地嘅社會主義制度咩？喺暫時而家香港呢個情況， 有時有啲嘢咧，講個説話講喺前啦，係咪？你話過有冇咧？就一定有啦，係咪？即係喺2019年之前啦、未有維護國家安全法例咁好明顯啦，啲例子好、okay, 多都有啦。咁而家問題就是、好啦，經歷咗嗰陣出現社會動盪啦，而家平靜翻啦。啊，咁咪好啦，平靜翻嘅時候，我哋要總結經驗啦，就講翻，即係話喂，以前發生啲嘢唔可以接受喎，呢啲最高原則誒係唔可以觸動嘅噃， okay. 啊冇呢啲嘢就一國兩制就唔成嘅咯噃，係、嘛？ 而家今次呢一番説話嘅其中一個重點咧，就係好強調每位香港嘅居民咧都係。要警惕，即係佢個説法就話，全體港澳居民都應該警惕反中亂港、反中亂澳分子殺身不死咁。好似過往就比較少話要全體居民都要警惕呢個説法嘅。你自己點分析呢個講法咧？ 嗱，因為咧一國兩制對大家都係根本利益嚟噶嘛，咁、大家亦都係好擁護支持噶嘛。咁如果有啲人搞破壞，咁係咪大家都要 都唔容許佢咧啊，即係呢個就即係提醒大家啊，即係唔係淨係政府啦，大家都睇到喂唔對路喎，咁樣搞死我哋，咁樣累我哋啊，咁啊大家都去阻止呢啲情況發生，唔去參與呢啲嘢啊，大家一齊咧去抗拒呢啲咁嘅啊對香港不利嘅嘢咯，唔好俾人哋利用香港作為一個啊反中亂港嘅基地。反共的基地，咁呢个我觉得佢啲说话讲在前，我觉得都好嘅，咁大家提高个警惕性嘛，因为有时居安思危，好吧。 谭明忠，因为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咧喺报章嗰度咧都有提到，即系应该访问都问到佢，就话夏宝龙讲话咧就反映咗中央认为国际同埋国家安全嘅形势极严峻啦，并且要求特区政府以及外国力量咧系面对外部势力打压嘅时候咧需要强大嘅战斗力，确保香港唔会受太大影响。你点睇嘅？即系所谓强大战斗力系讲紧啲咩嘢咧？ 咁啊，你再问下佳叔，可能佢会 你点理解咧？或者解释下。 好。就我自己咁講，覺得就咁樣，即係首先要大家要認識清楚，呢一點係重要嘅，即係有啲嘢過往咧，即係俾人哋混淆視聽啊，搞到哇都好迷茫啊，究竟點樣應該係點樣都唔清楚。咁我覺得呢次咧就好啦，清清楚楚，大家都明白。雖然一國兩制呢四個字一日到黑都講啦，但可能咧。講得太多，大家都冇乜，即係都唔係真正深刻去理解到嗰一回事，即係好表面化。咁呢次我覺得咧，就加深咗嗰個認識了解，同埋咧就希望咧，即係特區政府以前咧，特區政府有啲官員嘅都唔係好掌握，咁而家唔係啦，從整個特區政府好，市民大眾都好，大家都加深個認識啦，所以點解對於呢次仲要講話喂係咪搞啲形式主義啊？我覺得唔係嘅，佢個背後嗰個嘢咧就係想話，第一對於習主席呢個仲要講話，既然係關乎到香港咁重要啊，香港嘅前途命運，香港今後應該要點樣做？咁就所以一定咧要大家加深理解啦，咁啊要做嗰個宣傳啦，宣傳嘅意思係多啲人知嘛，係嘛？你少咗人知冇㗎。咁就多啲人知，咁知道之後咧，就唔係得個知字咯，就希望大家真係要做。所以你見嗰四點希望就係要做。 OK， 落到實處嘅尋日，四個落到實處咯。即係唔好似話，好講完算啦，好啦，過咗呢段時間大家唔提啊，照舊做翻以前啲嘢啦，咁就唔得啦。 OK， 係嘛，一定要有所變化啦。 講話入面提到話，即係反中亂澳或者反中亂港嘅勢力堅決要打擊不留縫隙啦。大家就問係咪即係代表有一個立廿三條嘅迫切性？你自己聽完之後呢番講話，其實有冇呢個意味喺度咧？ 嗱，廿三條嗰度咧就一定會做嘅咁問題就幾時做最幾時做咧？呢個就等特區政府準備啦有個説話叫做水到渠成啊嘛咁而家咧有個咩咧？就係因為人大常委會已經就住國軍安全咧，已經我哋立咗個法啦。但係咧按照經法咧，仲有啲嘢係仲要完善化佢嘅。咁問題點幾時去做埋我嗰啲未按基本法做埋嘅嗰啲內容？咁我覺得咧就呢度遲早係會進行嘅。咁啊，適當時候啦。咁因為而家新一屆特區政府啱開局，咁可能咧千頭萬緒，好多嘢都想做有啲嘢更加急迫咁所以等特首等特區政府安排啦。 頭先提到話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前咧喺7月1號提嘅四點希望啦，尋日就夏寶龍主任就再講就話希望呢四個希望咧係落。到實處，佢嘅寫法係咁講嘅。四個希望包括就係話著力提高管治嘅水平啦，令到亦都提到包括話係不斷增強發展動能等等啦。咁佢又提到話呢四個希望咧，希望係具有鮮明嘅問題導向啦、目標導向啦同埋結果導向嘅咁。點睇夏寶龍再進一步有一啲咁嘅講法咧？係咪即係話呢一屆嘅政府或者特首李家超嚟緊嘅工作嘅 KPI 關鍵績效指標嗰啲評論咁樣講到，係咪就係呢 幾個方向一定要做好，是代表了它的關鍵績效指標呢，是不是這樣看呢？ 是的，因為它現在呢，即是昨天夏主席也講到話，這個是我們香港實現長治久安長期繁榮穩定提供了行動指南，行動指南喎，呢四點希望啊，咁就所以就希望咧，真係要呢一屆政府咧就要啊，即係記住啊呢啲嘅觸託，揸住個機會去啊帶領香港社會一齊去啊去進行啊，咁所以咧我相信呢個咧對於喺啊特區政府啊內部嘅推動咧應該。起到好重要嘅作用啦，啊，咁而且仲有一個要求咧，就唔係淨係特區政府要做，香港全個社會大家都要一齊，啊不過咧政府啊帶頭，啊咁啊全個社會都一齊，咁我覺得呢個又好好，即係變咗我哋有一個共同目標。喂，我哋大家既然話一國兩制唔係2047啦。啊，好長期啊，好長期，喂，咁、okay. 要做好喎、 啊。好啊，好，唔該曬啊，譚耀宗，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先。譚耀宗係全國人大常委，轉頭翻嚟繼續千禧年代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八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英国执政保守党党魁选举，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在最新一轮党内投票中出局，剩下的四个候选人按得票依次是前财相辛伟成、前国防大臣莫佩林、外相卓惠斯和前平等事务大臣巴德诺克。今个星期继续的党内投票，每一轮得票最少的人会被淘汰，預計到當地星期三，剩低兩個候選人交由全體黨員投票，九月五號公佈結果。分析指，目前難以預測星期二和星期三的投票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董勤達的支持者改為支持哪一個。另外，政府成功阻止在野工黨黨魁司紀賢為了令首相約翰遜立即落台而在國會提出的信任投票，改为辩论政府自行提出的信任投票。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公布，截至昨天下午6点的过去一日，北韩新增超过25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77万宗发烧病例，目前仍然有超过590宗病例接受治疗。北韓當局為完全平息當前防疫危機，在持續保護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國家防疫政策過程中，不斷完善各地區各部門工作體系和行動秩序。美國白宮首席醫療顧問福奇證實，最遲在拜登今屆總統任期結束之前退休。福奇說，暫未定出正式退休日期，也都未展開退休程序，但預計會在拜登結束今屆任期，即是2025年1月之前退休，極不可能在這個日子之後仍然留任。現年81歲的福奇，1984年獲委任為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曾經領導有關艾滋病、呼吸道感染疾病、伊波拉病毒、寨卡病毒和新冠病毒的研究。福奇曾經為七個美國總統提供意見，亦都是拜登的首席醫療顧問。本港新增3436宗新冠病毒確診，包括3182宗本地感染，多三個患者離世。學校呈報多888宗陽性個案，涉及751個學生和137個教職員。九龍塘羅福道國際英文幼稚園校巴群組繼續擴大，多四个搭过校巴的学生和三个没搭过校巴的学生感染，部分学生要检疫，另外有两班要停课。卫生防护中心说，虽然在校内尽量会戴口罩，但 Omicron 的传播力高，仍然有机会感染，所以需要维持每日快测。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8.34，瑞士法郎0.978，加元1.299，人民币6.745，英镑对美元1.195，欧元对美元1.014，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5。

夏宝龙指反中乱港必然情。 新增3436宗确诊，学校情报888宗个案。 消委会调查指近60%食油样本检出基因致癌物，还氧丙醇。 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出现山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同大家讲下有关于食油啊。消委会就做了一啲测试啊，寻日就公布相关嘅结果，就话市面而家卖紧嘅50款食油啦，佢哋做咗测试啦，包括一啲系橄榄油啦，有啲系椰子油、花生油、粟米油等等。咁就话咧验到出嚟嘅样本咧，50款入边有40多款嘅样本咧，都有一种或者以上嘅有害污染物，咁啊占咗整体咧系94%左右。咁另外有部分嘅食油样本咧都验到有基因致癌物环氧丙醇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或者你自己又点睇呢啲嘅食油嘅情况啊？18723呢啲电话旁边有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早晨。 早晨，萧立文。 早晨，黄凤娴，讲下呢、這个你哋做呢个食油嘅测试系验咗几多款，同埋头先提到话超过90%都有多过一种或者以上嘅污染物，其实涉及边啲污染物呢？ 好啊，咁我讲讲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就系柴米油盐酱醋茶啦。咁所以咧，就我哋久唔久咧，都一定会测试下呢个食油嗰个嘅安全啦，同埋嗰个营养值嘅。咁我哋上一次做咧就喺2017年，咁而家咧就系事隔5年之后啦。咁我哋就再做第二次啦。咁我哋呢今次咧就测试咗50款嘅食油，咁啊涵盖住咧就系好多唔同嘅品种噶啦，譬如话有橄榄油啊、椰子油啊、桂花籽油啊、花生油啊、粟米油啊等等啦，有好多14款唔同嘅油啦。咁咧就系我哋去测试咗嘅。咁今次嘅发现咧就系有好消息，亦都系仍然咧都系有需要改善，因为咧我哋睇到喺50款嘅食油里面咧，有47款咧有一种或以上嘅污染物，咁而咧就当中亦都有20款咧就系有3种或以上嘅污染物。咁而嗰啲污染物係講緊乜呢？就主要係講緊3样嘢，一呢就係講緊基因致癌物環氧丙醇，另外呢就是有害嘅污染物氯丙二醇，英文我哋叫 3MCPD 啦。咁第三呢就係我哋俗稱嘅塑化劑，咁我哋就叫做內分泌嘅干擾物質。咁而呢點解會有呢一個環氧丙醇同埋呢一個氯丙二醇呢？就係、是、因為呢當嗰、那個食油，即係啲油脂啦，在一個超過160度的高温去脫臭加工和跟氯化物產生的時候的反應呢，就會形成了這些污染物的了。但是呢就當他們大家吃了落肚之後，跟住然後在腸道那裡去水解了之後呢，就會釋放出有毒的氯丙二醇，即是 3MCPD。咁而另外呢亦都係會因為佢哋再同其他油脂嗰個嘅反應呢，就會出現咗呢一個環氧丙醇，即係基因嘅致癌物啦。咁而佢哋嗰個害處喺邊度呢？咁首先講基因致癌物啦。咁因為今次我哋發現呢有60%嘅樣本呢都係驗到呢個基因致癌物。咁而呢個基因致癌物環氧丙醇呢，其實喺動物嗰個實驗嘅測試裏面呢，就係、是、已經證實係有機會令實驗動物致癌㗎啦。咁另外呢就係、是、如果講到係有害嘅污染物，講個氯丙二醇呢，佢亦都喺呢一個動物嘅實驗測試裏面呢係證明咗呢就係、是、有損害腎臟嘅功能啦、中枢神經啦，同埋影響雄性生殖系統嗰個嘅問題嘅。咁而講完呢兩個污染物之外呢，就仲有頭先講開嘅內分泌干擾物質，就係、是、我哋嘅塑化劑啦。咁而今次呢我哋都會驗到呢有成35款呢係驗出有呢個塑化劑。不過個好消息呢就係、是、喺上一次嘅測試呢就有5款呢係超過咗呢一個食安中心嗰個嘅行動水平同埋歐盟嘅水標準。咁但係今次呢就係得1款啫。咁而呢一個內分泌嘅干擾物質呢就係會影響咩呢？就影響實驗動物嗰個生殖系統嗰個嘅發育嘅。咁而呢即係坦白地說，因為有害污染物氯丙二醇同埋呢個塑化劑呢都有一個我哋叫攝入嘅容忍上限啦，咁同埋行動水平咧亦都有個上限啦。咁如果風險嚟講咧，塑化劑咧嗰個相對風險咧就係比較低嘅，因為你要食好多，你先至仲要長期攝入咧先有呢個問題。但係去翻有害污染物氯丙二醇咧，就我哋可以講話亦都唔可以太過掉以輕心。儘管佢係有一個 每一個成年人佢嗰個嘅攝入嗰個嘅建議嗰個上限。咁但係若果你嗰個飲食嘅習慣係比較油膩啲嘅話咧，咁其實如果你長期係咁樣去攝入嘅話咧，都係會有對你嘅身體有影響嘅。咁而最需要關注嘅咧就係、是、呢個基因致癌物環氧丙醇啦。個原因咧就係、是其實佢冇一個容忍攝入嘅上限嘅，係因為佢係基因致癌嘅物質啦。咁所以咧就係喺國際嘅組織啦，都係會建議咧係攝入越少越好。咁即係話呢，如果你想保障你自己嗰個嘅身體個健康呢，其實呢啲基因致癌物呢就最好即係越少就係、是、就比較對自己嗰個安全啲啦。咁所以呢我哋呢就今次亦都係發表咗呢個報告呢，就提出呢個食物安全嘅問題啦。跟住然後呢亦都係要教啲消費者點樣去揀油啦，因為其實食油都係有佢個營養值，咁有佢個脂肪酸係點樣去做法咧？咁、樣樣，咁呢啲都要 因為講營養值之前咧，我想先問下，咁究竟頭先三樣嘢，譬如塑化劑又好，一啲嘅致癌物又好，或者頭先提嗰啲另外一啲污染物又好，喺今次嘅測試嗰度有冇發現有啲係超出個即係超標或者超出上限嘅情況咧？定係純粹揾到油嘅咧？ 絕對係有超出嘅上限嘅。咁譬如話主要係幾樣嘢啦。基因致癌物，我哋剛才講環氧丙醇咧，喺29款裏面咧，我哋發現咧係有兩款，一款椰子油同埋一款花生油咧，個含量咧係超出咗呢一個歐盟嘅標準嘅。咁另外咧就係、是、有兩款咧係驗出咗呢一個苯並芘，呢一個亦都係一個基因致癌物。咁而其中一款咧嘅樣本咧粟米油嚟嘅，個含量咧亦都係超出咗歐盟嗰個標準。咁但係咧，我哋都係要講翻句咧，基因致癌物咧，儘管係有一個含量上邊嗰個嘅叫容忍度或者係上限，咁但係對個消費者嗰個健康嚟講咧，都係越少吸入係越好嘅。咁所以大家就需要留意啦。咁另外咧就係、是、內分泌嘅干擾物啦。咁頭先我講開咧，就係35款裏面係驗出咗呢個塑化劑啦。咁但係裏面係有一款咧係一個初級初榨嘅橄欖油咧，佢嗰個含量咧係超咗咗食安中心嗰行動水平同埋歐盟標準嘅。咁另外有一個好有趣嘅結果，我哋嘅發現咧，就係、是、如果你係一啲我哋叫冷榨或者係冷壓嘅一啲油咧。照道理咧，佢應該揾唔到呢一個環氧丙醇同埋氯丙二醇嘅。個原因係因為佢係冷壓啫嘛，就唔係用高温去處理佢哋嗰個嘅生產啊嘛。咁但係咧，今次我哋都發現咗咧，一款嘅初榨橄欖油同埋一款冷壓嘅茶花籽油咧，都係發現咗呢一啲嘅污染物。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嘅問題咧，我哋就交咗俾呢個海關咧，同埋食安中心咧，佢哋去跟進噶啦。 OK， 頭先另外講到一啲營養值或者營養標籤，喺一啲客人要去買一啲食油嘅時候，有啲乜嘢特別要留意咧？ 咁其實咧，食油咧都係一種食物啦。咁所以咧，首先一樣嘢咧，我哋就要睇翻下嗰個食油嘅脂肪酸咧，究竟係有咩有邊啲好啦，有邊啲壞啦。咁因為咧就如果大家有個概念咧，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同埋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咧，都係對身體好嘅，就可以降低壞嘅膽固醇嘅水平，同埋降低心血管疾病嗰個嘅風險。咁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咧，但亦都有一個唔好處，就因為如果你過量攝入嘅話咧，就會增加咗血脂過氧化同埋血管發炎嗰個風險嘅。咁特別咧係當你個維他命攝入量係比較低嗰陣時咧，就會比較有問題啦。咁而大家都會成日都聽噶啦，反式脂肪酸、飽和脂肪酸其實是對身體不好的。點解呢？就是因為增加了身體裡面那個壞膽固醇的水平，即是說呢你的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呢就會提升了。而今次的測試裡面呢就都挺有趣的，我們都會發現呢有某些的食油呢，它們那個單元不飽和脂肪酸的含量會比較高一些，多元不飽和脂肪酸都是一樣。譬如說當然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呢就芥花籽油啊、橄欖油啊、初榨橄欖油啊比較多啲啦。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嘅話呢，亦都係發現呢葡萄籽油、粟米油同埋大豆油呢就會比較高啲。咁所以呢，但係呢如果啲壞嘅脂肪酸就會發現呢係喺一啲譬如話粟米油啊，或者係葡萄籽油嗰度咧都係會發現嘅喎，咁而飽和脂肪酸咧都係啲椰子油啊、調和油啊、米糠油啊發現，咁所以咧唔同油咧，佢哋嗰啲好壞嘅脂肪酸咧都唔同，咁所以咧點解講咁長氣咧？就是、因為一定要教個消費者咧，當你去買油嗰陣時咧，就真係去望下，若果佢有喺佢嘅營養標籤嗰度係有講到佢嗰啲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單元不飽和脂肪酸，即係所有脂肪酸嗰個含量咧，咁記得。就是要揀一些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和多元不飽和脂肪酸含量 的油去吃， 咁而盡量減少就反式脂肪同埋呢一個飽和脂肪酸啦。 Okay. 嗯， 但係咧，我哋今次亦都發現咗咧，係仍然有八款佢嗰、那個。營養標籤 Morphine 咧都係出現咗一個問題，係超過咗嗰個營養容忍嘅一個上限嗰20%，咁、所以咧都仲係需要改善咯。 OK， 除咗話食油，你哋尋日嘅公佈入邊咧都有關於外賣平台嘅一啲投訴啊，咪話有冇話收到話今個上半年嚟講係收到幾多外賣平台嘅投訴啊？係咪都多過往年嘅情況咧？個趨勢係點樣咧？又？ 其實咧，我諗因為個疫情嘅關係咧，咁好多消費者咧就要居家抗疫之後咧，亦都唔想即係落街咁多咧，咁所以咧就係、過去呢兩三年咧，明顯地睇到咧外賣平台嗰個嘅服務咧係越嚟越受歡迎同埋普遍。咁但係隨之而嚟嘅咧，就係嗰啲投訴咧都係越嚟越多啦。咁若果我哋係睇翻啲投訴數字，由2019年嘅就係得115宗，去到2021年即係舊年啦，就772宗，到去到今年頭嗰六個月咧，已經去到522宗，咁即係話咧係不斷咁樣上升緊嘅。咁、而我哋亦都睇到咧，啲老問題咧仍然係存在嘅，譬如話係啲咩問題咧？落單嗰陣時候就突然之間取消咗你㗎啦，送餐就係送錯餐啦，又或者係遲遲都唔送餐啦，送到嚟嗰陣時啲貨啲食物咧都已經係凍曬，又或者已經可能亦都有啲破損啊，即係散咗咁樣。咁所以咧呢啲老問題咧仍然存在。咁但係有啲新問題咧，我哋亦都睇到啦。個新問題喺邊度咧？就係喺嗰個啲我哋叫做會員制度嗰啲嘅計劃裡面啦，因為咧。就因為其實好多時消費者去俾錢去參加呢一啲嘅會員制度嘅話，咁其實就係諗住多啲著數、多啲優惠噶嘛。咁但係如果你發現你每個月俾緊月費之後，原來係實際上自己冇乜優惠，又或者係同堂食價係差唔多，甚至乎堂食仲平過你嗰個嘅那個你訂餐嗰個價錢嘅話咧，咁其實咧嗰個消費者會感覺係非常之唔良好嘅。咁呢個咧就係、我哋體現到嘅問題啦，因為今次我哋有一個個案咧就直接去講咗呢一個問題啦。個個案講緊乜咧？就係、買雲吞麵，因為佢已經係月費嘅會員啦。咁諗住咧就有75折優惠，折咗之後咧就30蚊。咁但係點知咧？因為嗰個投訴人咧就揀咧就自己去餐廳攞嘅。咁但係點知咧？去到餐廳嗰陣時咧，發現咧原來堂食咧都係30蚊。咁所以咧就覺得真係好似俾人呃咗咁。咁佢另外試過一次咧買呢一個乾炒牛河咧，仲係堂食係平過你外賣添。咁所以咧呢一度咧就係、啲消費者就會覺得，即係如果係咁嘅話，不如你話俾我聽佢嗰個堂食價，清清楚楚講俾我聽，咁等我自己去決定究竟我係咪透過呢一個平台去訂餐啦。咁另外咧就係嗰啲月費啦，因為咧呢啲嘅會員制度完全唔係話免費嘅，係要俾月費嘅。咁但係有消費者咧就諗住試用咗第一個月就睇下啱唔啱使先啦。咁但係點知 download 咗即係下載咗個程式，用咗兩日之後覺得唔啱，咁佢咪諗住取消啦。純粹取消咗佢之後咧，就唔使再理啦。咁但係咧，我諗即係呢一方面，消費者都一定要有啲教育。你純粹取消咗嗰個程式咧，唔代表你取消咗個合約嘅。因為當你去下載嗰陣時咧，好明顯你係同意咗某一啲嘅條款。咁而呢個條款咧，就係講緊你一個月之後，若果你唔取消嘅話咧，咁咧就會或者冷靜期之前唔取消嘅話咧，咁就係、自動咧就係承諾從今以後咧就係俾嗰個月費啦。咁、而呢個消費者咧俾咗8個月月費之後，先發現原來自己每個月俾緊個月費，咁所以咧亦都係非常之覺得唔公道啦。咁所以就嚟我哋度投訴。咁所以喺呢啲地方嗰度咧，都要提下個消費者咧，就係呢啲月費計劃。一定要睇翻下佢個隱藏嘅條款，咁而咧個平台都係有個責任嘅，因為如果你真係好隱藏，消費者根本好難明，好細隻字都睇唔到嘅話咧，其實對佢哋嚟講都唔公平。咁所以咧，我哋都會建議咧，就係當個消費者就算同意之前，都再提一提佢會有冷靜期，又或者係乜嘢條款。第二咧，就係當佢真係要收費嗰陣時咧，都再提一提個消費者去確定咗啦，然後先好收費，咁啊免卻好多爭拗咯。 頭先先講你呢個個案先啦，就係話佢係做咗一啲會員，咁就刪咗個程式之後，咁但係其實計緊佢嘅嗰啲會籍嘅費用嘅，咁涉及到一啲條款。而家有冇所謂冷靜期咧？頭先就話提到啊，即係其實個平台應該提供個冷靜期，有冇嘅咧？一般嚟講，同埋嗰啲條款係咪真係咁唔清晰，令到個客人根本唔知道係刪除咗之後仍然係繼續扣佢錢啦，繼續扣佢個會員費嘅咧？又 其實咧就呢一個真係而家冇法例規定咧，係有一個叫做法定嘅一個冷靜期嘅，咁所以咧啲又純粹都係唔同平台咧，佢哋係提供俾消費者嗰個嘅一個條款嘅啫。咁因為如果你 對個消費者嚟講，如果有個冷靜期嘅話，咁我而家試咗，咁之後唔中意嘅，咁我都可以隨時取消。咁其實都係方便個消費者，即係希望咧就可以做多啲生意啦。坦白地說，咁但係若果嗰個冷靜期真係冇，從來冇話過俾個消費者聽，又或者啲條款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係太過隱藏嘅話咧，其實對個消費者嚟講咧就真係唔係幾公平嘅。不過喺法理上嚟講咧，消費者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都有可能咧就係按住呢個不合情理合約條例嗰度咧，就覺得呢一啲即係太過隱藏咧，就經過法律嘅程序咧去取消呢一個合約。咁但係大家都會明白啦，其實香港打官司都係好貴同埋好花時間。咁所以個銀碼唔大嘅話咧，一般消費者都係唔會係咁做嘅。所以我哋覺得咧，反而喺呢個情況咧，就應該係喺個營商手法喺嗰個溝通嗰方面咧係要做好啲，咁令到嗰啲爭拗咧可以勉強呢一啲咁嘅問題。咁同埋咧都係啦，如果你係做得呢啲咁嘅會員計劃嘅話咧，你真係應該要有一啲真真正正嘅優惠去提供俾個消費者。 嗯， 儘管其實在不同的銷售渠道定不同的價錢沒有違任何法例，但是最重要就是要考慮消費者的感受是否良好，他想著在個月費計劃裡面是有著數，原來是完全沒有著數，甚至貴一點的話，那為什麼我要付錢呢？這個是會令到消費者很不滿意的嘛。 嗯，但是始終可能兩個服務用堂食的價錢和外賣送餐的價錢去比，外賣送餐又要涉及到可能有人送來，那可能個費用是會貴一點，那這個是不是又可以接受呢？ 這個是可以合理地去理解的，因為大家都會明白，即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又要送到上門又有個方便等等，當然就可能有機會在平台上的訂餐就會貴一點，因為始終個餐廳都可能要給一個服務費那個平台嘛。但是我們呢個重點呢是在於是個資訊的透明度那方面，因為如果你個堂食是這樣的價，然後你因為加即是上面再加了不同的成本上去是另外一個價錢的話，其實最好呢就是再給多一個清楚的比較去給個消費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即都是要照顧消費者是參加這些月費那個的感受。如果你的堂食如果正如剛才所說你是$30的，但是你送餐的時候 是要貴一點但是你又說有七五折優惠跟住原好像很抵樣，那其實是整個觀感上面不好，那其實對這個商戶即係嗰間餐廳啦，同埋呢一個平台咧，嗰、那個相遇咧都唔係理想嘅，所以咧，我哋都覺得，如果你真係搞優惠，係搞會員制嘅話咧，就盡可能個溝通要清晰。你係點樣收費，可能亦都有啲叫附加費係加咗，咁但係個消費者即係願意去咁樣俾嗰陣時咧，咁其實都係叫心急命抵啊嘛。咁我覺得喺嗰個價錢嗰個披露嗰方面咧，係應該可以再做好啲嘅，大家都。 嗯，最後我都想講下你仲有另外一個公佈，就係關於研究啲長者院餐。咩叫院餐？就係一啲可能有啲吞煙困難嘅長者啦，而家有啲專係俾佢哋適合佢哋食嘅一啲特別膳食咁。你哋有啲咩特別發現啊？呢一方面有？ 其實香港人口老化啦，咁大家都會知道咧，就有唔少嘅長者咧，可能真係有啲長期嘅病患嘅，咁譬如話頭頸癌啊，又或者係認知障礙症啊、中風啊呢啲情況咧，帕金遜啊等等咧，其實佢哋進食嗰陣時咧，就真係好容易會落錯格，咁當然個風險咧係存在嘅，咁同埋咧就因為佢哋即係好難食到嘢咧，係會影響咗佢哋嗰個嘅健康嘅，特別係啲體重啊、脱水啊、營養不良啊咁樣，好多呢啲問題。咁所以今次咧，我哋特登咧就係做咗呢篇文章咧，就係、介紹翻點樣去善用而家喺坊間越嚟越多嘅一啲叫軟照護食。咁呢啲照護食咧，其實咧就係講嘅係一啲凝固粉啦、軟餐嘅酵素啦，或者一啲軟化粉咧，就係、去。將一啲果汁啦，或者係一啲一般嘅食物咧，將佢做成佢哋可以食到嘅一啲嘅食物，令到佢哋食到之後可以吸收到營養咧，就可以即係健康翻啲啦。咁而咧，今次咧我哋要提出嘅咧，就係、大家要留意咧，呢啲嘅照護食唔係隨便喺街買咧，就係、已經係完全符合到呢一個患者嗰個嘅需要嘅，因為都有幾個好重要嘅步驟咧，大家需要做。第一咧。就是要好因應住患者嗰個情況咧，係製造唔同程度，我哋叫做軟度嘅食物去俾個消費者，去俾個患者。咁而咧喺國際間咧，其實咧就而家已經係有一個標準，就叫 IDD SI。咁而呢一個中文咧就係國際吞煙障礙飲食標準化創辦組織，佢哋喺2017年嗰陣時咧訂立咗一套全球用嘅8級制嘅飲食框架，就係、對食物嗰個質地啦、濃度啦、 去做一啲定義，零咧就最稀薄，即係好似水咁嘅。咁、而去到第七級咧，就是、差唔多好似食物嗰個原狀啦。咁、所以咧就係、我哋要提醒個消費者咧，唔係隨便自己整，一定要係根據患者個需要，要問言語嘅治療師，問清楚佢適合邊一啲嘅濃度或者嗰個稠度啦，即係嗰個有幾結啦。咁然後亦都要知道，要問翻營養師佢需要啲乜嘢嘅食物。乜嘢嘅營養，然後自己喺屋企去製造俾佢哋咧，咁先至幫到個患者咯。 一分鐘到啫。而家喺香港揾到嘅呢一啲叫照護食或者叫軟餐啦，喺標示頭先咪有標示呢、這個軟硬度嗰個程度方面夠唔夠清晰嘅咧？ 未啊，所以呢一方面我哋都要真係要教消費者，因為咧其實坊間而家有唔少嘅產品咧，可能係根據其他嘅一啲標準咧，就係、去釐定佢哋嘅等級嘅。譬如話日本啊，呢一啲嘅標準，因為佢哋分四級嘅啫。咁、但係如果你唔睇清楚，嘅話，咁就以為係仍然都係用嗰、那個點樣開，即係自己中意落幾多羹就已經掂，又或者係又唔跟翻呢一個八級制去去跟足嗰個方法去做嘅話咧，其實對個患者嚟講咧都唔係好事。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喺嗰個業界嚟講，標示呢一啲產品嗰陣時咧，最好係跟翻一啲國際嘅標準。如果你係淨係得一個標準嘅話咧，咁即係仍然都要清楚話俾個消費者聽，究竟你而家講緊嗰啲標準係啲乜？咁、而當然啦，喺個進不論製造喺個進食點樣去位置嗰方面咧，都係有好多細節咧，大家係需要留意嘅。咁所以咧，就真係唔係話簡簡單單隨便好似古仔咁樣開粉，但係係好多專業嘅知識裡面咯。 唔該曬，黃鳳賢。 在法律上危害国家安全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团体以及个人，但同时反映民主派转型有紧迫性。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少佳分析，夏宝龙讲话反映中央要求特区政府和爱国力量面对外部势力打击的时候，需要有强大战斗力，确保香港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就认为，夏宝龙的讲法显示北京是想进一步压缩民主派空间。民主党主席罗建熙和民协主席廖成利未有回复记者查询。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寻日新增3436宗新冠确诊个案，是连续第六日破3000宗。有548间学校呈报888宗个案，9间学校部分班级需要停止面授课堂一个星期。其中九龙塘国际英文幼稚园校车群组持续蔓延，再多7个学生染疫，涉及2个班别需要暂停面授课。坐同一校车的74个未确诊学童需要家居检疫。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强调，不会贸然建议整间学校停课，他希望这间学校不会出现大型爆发。经济日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香港剑击代表江文蔚星期一在埃及开罗举行的世界锦标赛打到女子重剑个人赛四强，以9-14不敌世界排第三的南韩好手宋世拉，不设铜牌战之下夺得他个人和港队历来第二面世锦赛铜牌，证明他已经走出伤患低潮，重回正轨。星岛日报报道。 《東方日報》報導，星期日在美國舉行的世界運動會男子桌球決賽，張家偉發揮水準，以局數3-1力挫埃及的沙軒，為香港奪得金屆第一金，同時亦都是史上第一個贏得世運會金牌的香港運動員。23歲的張家偉接受訪問時候說非常興奮，達到了賽前的目標。《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香港故宮和教育局合作推出以文物為主軸的中國歷史教材《細說文物：中國歷史教學之原冊》，設計四個新穎的學習活動單元，以不同清朝文物作主題，引起學生對中史的興趣。資源冊將會在新學年派發給全港中學，同時亦都會上載到教育局的網站。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長吳志華指，故宮開放的兩星期以來，已經有超過60,000名觀眾入場參觀。經濟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星島的社論說，新一屆政府擴大抗疫專家顧問團隊，兩個專家顧問聯同其他學者聯署撰文，提出透過感染和接種疫苗建立免疫屏障的混合免疫策略，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的思路並不一致，令市民感到混亂。社論說，當局應該盡快和專家開會，就住抗疫思路統一意見，並且制定更清晰的抗疫路線圖，令市民知所適從。 星岛的社论。 星报社论，随着互联网普遍使用，加上过去两年疫情之下，网购已经成为香港人的生活日常，但背后亦都有陷阱。社论说，现任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曾经出任消委会主席，应该对不良网购危害相当清楚，亦都曾经讲过香港法例难以规管海外网站，他任内必须检讨现行的法例，与时并进，同时都应该做好网购的教育工作，让市民提防受骗。成报社论。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七一重要讲话研讨会时候指出，习近平的讲话蕴含住厚重的历史逻辑、科学理论逻辑、鲜明的实践逻辑，为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只要全面准确贯彻落实讲话精神，迎难而上，香港就一定能够实现更大更好的发展。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一重要讲话，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将会是他未来五年的施政大方向。社评指，回归以来经济上没什么进展，民生上积累怨气难消，迟迟解决不到房屋问题，政治上就更加乱象重生，要靠中央直接出手完善。李家超如果想达成习近平讲话中的嘱托和期盼，第一要务就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信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门嘅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嘅明琴路去蝴蝶村方向，近住杯道路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咁至于较早前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常月道对开。重复多次，就系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上怡道对开先啱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啊，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过咗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落翻去太子道西嘅支路挤塞，车龙去到荣昌村。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去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红磡联城大厦、龙图阁、元朗朗晴居十三座、元朗骏贤坊二号行运楼、元朗红顺路九号朗丰园一座、牛池湾骏贤六座、元朗大堂旭明花园 D 座、元朗西清街十号好顺泰大厦 A 座、元朗裕荣径十一号好旺洋楼、鲗鱼涌太古城下公阁、何文田半山一号37座和黄竹坑南图阁3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 一齐玩， 我哋一齐玩。 我系手下留情嘅陈欣欣。 换衫纸公仔咧就系我最爱嘅儿时玩意啦。细个嗰阵咧，我妈咪好中意做衫俾我哋着嘅，包括我细个嘅校服咧都系我妈咪做嘅。咁我就帮我啲公仔换衫，我妈咪又做衫俾我着。呢啲咧就系我嘅童年愉快回忆啦。 默默助人，从没怨这小纪念。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玩。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或者在7月21号的公众咨询会提出意见。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022年7月19日，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研讨会，夏宝龙指反中乱港必然情。 新增3436宗确诊，学校情报888宗个案。 消委会调查指近六成石油样本检出基因致癌物，环氧丙醇。 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出现山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听日咧星期三咧就系中学文凭试放榜嘅日子。嗱喺疫情之下，其实都影响咗几届嘅考中学文凭试嘅考生噶啦。咁对于今届嚟讲嘅考生，佢哋又面对嘅挑战有冇啲乜嘢再唔同啲咧？又想请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学友社学生辅导顾问吴宝成，早晨。 系啊，早晨你好。 早晨吴宝成，今届文凭试都系继续喺疫情之下啦，喺第五波疫情嘅影响，佢哋考试等等啦，咁啲考生你自己预计或者你接触到咧，佢哋最大嘅挑战面对紧系啲咩咧？或者佢哋对于放榜有啲乜嘢嘅忧虑咧？你接触嘅考生入面 系咁啊，今年特别就系疫情发生期间咧，其实喺二三月咁嗰阵时有好多不确定性嘅，甚至乎嗰阵时曾经讲过咧，考唔考到啦，或者是否会延后啦，咁啊影响咗好多同学个准备嘅。咁再加上今波疫情，其实受感染嘅人数好多啦，亦都有唔少考生真系咧喺考试之前可能就已经即系染疫啦，又或者系身体就算系康复咗都有一啲影响嘅。咁所以真係考試期間咧，啲同學都會反映就係未必發揮到應有嘅水準。咁所以今年有個擔心就係究竟出嚟嘅成績咧，會唔會有一啲落差、有啲失手？咁啊，好多同學都擔心，特別係一啲重要嘅科目，例如語文科中英文啦。如果失手嘅時候，又有啲咩選擇咧？咁所以今年都幾多人查詢，例如一啲大學嘅彈性收生啦，又或者真係聯招。冇咗一啲學士學位啦，咁喺聯招以外，如何透過副學位再升翻上去？呢啲都係我哋見到呢幾日咧多人查詢嘅地方。 呢幾日或者今年收到嘅考生嘅求助嘅電話求助等等嘅數字，有冇特別多啲啊？ 個數字其實相若嘅，咁我諗都有幾個原因啦。學生人數真係減少啦，大家嗰個叫做模式，即係查詢嘅模式有啲唔同啦。咁不過有樣嘢，我頭先啱啱睇咗琴日嘅數字咧，都有啲唔同嘅，就係以往喺放榜前咧，其實少啲同學咧查詢咁多聯招以外嘅自資副學位嘅選擇。咁但係今年個百分比係高咗，咁我相信都係同頭先所講啦，佢哋可能喺放榜前特別擔心真係失手，有啲咩去向咧，咁可能。之前冇睇過相關資料嘅，咁喺放榜前都想做多一手準備，所以都好多人查詢一啲即係副學士啊、高級文憑啊、再升上去嗰個機會啊、銜接嘅路徑啊，同埋點樣選擇咯。 點解會咁遲先揾咧？同過往去比，同埋即係會唔會有啲都講法都話，即係考生人數係即係少咗噶嘛？比起過往嚟計，甚至今年嚟講係叫創新低啦，考生人數。但係即係咁樣比較之下，佢哋入大學嘅機會會唔會多啲咧？咁有啲咁講法嘅喎，但係反而你話佢哋揾一啲自資副學位嘅人喺呢段時間又仲多咗，咁點解佢哋會咁嘅情況咧？今年會？ 我諗佢哋係臨近放榜，想做多一手準備，因為正如頭先所講啦，佢哋可能本身整體成績唔差嘅，咁所以佢哋之前嗰個焦點擺咗喺聯招多啲，咁但係因為而家臨近放榜啦，佢哋都喺預計成績上面有啲擔心啊，所以可能就臨 到最後啦，都想查詢多一手準備。咁、okay. 如果中英文冇三，其實要讀副學位噶嘛，咁所以就會查詢多啲。咁回應翻你另一個問題就係、是、今年學生會唔會容易咗入大學咧？截至而家嘅一啲數字，包括係考生人數下降啦，報聯招嘅人首次跌過40,000啦，再加埋其實好多一啲海外升學嘅一啲數字其實都上升緊嘅。舉個例，報內地嘅人數又上升啊！我哋而家見到啲教育展，甚至乎我哋整年嘅一啲學友社嘅熱線查詢咧，都好多人關心，例如海外升學想了解多啲。咁我相信呢幾個數字加埋咧，應該今年相對嚟講相對舊年啊，容易啲可以入到一啲八大嘅課程咯。 嗯，喺講即係幾多分可以揾入大學之前，我都想問，因為喺疫情之下，唔少學校咧其實將嗰啲模擬試啊 mock exam 模擬試咧係改做網上面去做嘅一啲，其實對於考生嚟講係咪都難咗預計自己公開試嗰個成績咧會？ 係啊，咁啊，以往好多同學咧都會參考翻校內嘅模擬試，憑嗰個表現成績再評估翻咧，真係 DSE 嗰個成績啦。咁對於好多同學嚟講，如果佢冇機會考模擬試，再加埋過去兩年好多時都係網課啊、半日課咧，其實好多反映佢都冇機會咧，真係坐低做成份卷啊，即係整份卷嘅一個模擬一次。咁所以好多同學第一次去考就係喺市場去應考。咁對於佢哋發揮啦，評估成績啦，其實都有啲困難嘅，咁亦都造成點解今年特別多人擔心，如果真係失手嘅時候又點算好呢？ 嗯，另外想問一下吳寶成啦，有冇話即係今年五科攞到幾多分先至係即係揾入大學啊？這個評估同過去有冇啲唔同呢？ 哦，其實個評估最終都係睇翻考評局個數字啦。咁今日晏就會出。咁如果用翻去年嘅成績，就已經係五科20分或以上，係幾穩陣嘅啦。咁再加埋頭先所講，我哋已經知道嗰個學生人數減少，報 Jupus 嘅人數減少啦。咁所以我哋都估計咧個分數都係相若。咁點解唔係跌好多咧？就因為每一個分啊，其實喺19、20啊、21分呢啲咧，其實每一個分都講緊成2000個同學嘅。咁所以就算個學生人數真係跌啦，咁整體嘅分數咧，未必真係下調咁多。咁特別都想強調，某一啲學科咧，其實都應該未必會同去年相若，爭好遠啊分數可能相若。咁例如一啲受歡迎嘅學科啊、醫療啊、一啲科技相關啊，咁亦都有啲學額咧，其實好細嘅學科，例如得10-8個嗰啲咧，其實同學揀嘅時候又唔應該太進取咯，因為學額細咧，個變動都唔多嘅。 早前就有啲大學就宣布一啲叫彈性收生嘅安排，咁即係話譬如個別嘅學科未達到3322嘅要求啦，咁可能符合其他條件咧都可以有機會係即係獲考慮係取錄咁樣嘅。咁其中有啲就提到話個原因係可能即係疫情影響啦，亦都影響到一啲考生嘅温習安排等等，所以有呢啲咁嘅彈性安排。你自己點睇呢個彈性安排咧？係咪應該嚟緊幾年都繼續做落去咧？又做咗呢啲彈性安排，其實對一啲嘅考生或者一啲失手嘅考生嚟講，個幫助有幾大咧？呢一個嘅彈性嘅幅度嚟講， 我覺得確實幫到同學嘅，因為佢哋喺即係讓同學失手之餘啦，其實都有一定嘅水平先至可以入到嘅。例如都講緊要有啲升啊，又或者係要達到去年嘅中位數或以上咧，先入到。咁但係以往可能就冇咁即係明確嘅安排啦。第一就同學好擔心，第二就係真係有啲同學其實佢本身某啲地方有啲專才嘅，例如有啲同學佢一啲 STEM 相關嘅學科啊、數理係好嘅。咁但係語文相對嚟講冇咁即係理想啦。咁以往佢哋會好緊張、好擔心。咁而家有一个弹性安排，容许佢哋真係失手嘅时候呢都可以有机会，咁舒缓同学嘅压力，同埋可以保障一啲呢真係某啲才能好嘅同学都入到大学呢，我諗理想嘅。咁針對个学生人数减少同埋疫情都影响埋今年中四、中五嘅同学啦，咁我觉得继续落去呢几年都有弹性收生呢，都帮到以后嘅同学嘅。 你自己预计头先都提到话，譬如有啲海外升学或者内地升学嘅人士可能都多咗啦，咁会唔会话即係喺联招取录嗰度都多咗人会放弃个学额啊？呢一个系咪对于一啲考生嚟讲都系喺安排或者即係去某一啲科系咪都仲有机会自己可以获取录嘅时候都可以諗一諗呢一方面呢？ 以往都是的，其实去年开始都比以前呢那个叫做有 offer， 但是他不 接受個 offer 嘅數目咧上升嘅。咁所以針對呢樣嘢，我相信今年大學咧，首先佢派個學位啊，可能都會根據以往嘅一啲資料咧派多少少，因為佢可能預期有啲同學其實唔要個 offer 會走咗嘅。咁對於同學嚟講都要留意就係、是雖然有一啲即係聯招啊，其實有幾 round 嘅，有一啲叫做主要輪選階段，亦都有一啲後備嘅階段，但係往往去到一啲次輪嘅階段咧，其實佢哋都有啲要求。咁對於院校嚟講，如果個分數過低咧，佢寧願 hold 住啲學位唔派住咧，咁都未必會放出嚟。咁所以一般嚟講，都提醒同學都試嗰個叫做首輪嘅安排，即係Jupas 嘅 main offer 咧。如果冇位嘅話咧，其實做定其他選擇，其他安排就好過再等啦。 最後都講下即係唔同嘅考生喺準備聽日放榜嘅啲乜嘢要做定咧又。 我諗主要有三類同學啦，第一類真係成績理想，亦都達到入大學嘅最低要求。咁佢哋放咗榜之後，主要擔心就係一啲聯招嘅改選策略啦。咁要睇翻一啲計分方法啊，亦都有啲新嘅變動啦。咁啊，第一類，第二類就係個分數可能真係有啲落差，有啲失走。咁但係只要佢之前報定一啲聯招以外嘅自資學位或者副學位咧，其實佢嗰個焦點或者工作就擺喺呢一啲學科裏面如何去選擇。咁啊，揀咗之後就去俾一個叫註冊費、留位費嘅一個安排啦。咁最擔心就係啲同學咧，之前就冇乜去做一啲部署，亦都冇去報定一啲聯招以外嘅學科。咁聽日真係失手啦，有落差啦，咁可能就要去揾學校，亦都係我哋成日都講嘅撲學校啦。咁啲同學就要準備多啲，因為有機會要即時報名、即時面試，咁啊擔心會多啲嘅。 OK， 好啊，唔該曬吳寶成。吳寶成係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講到有關於聽日中學文憑試放榜嘅情況嘅。休息一陣。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 跨平台體育節目，港台體壇123。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有从领跑视像员到三铁教练的刘俊宁， 嘉宾主持雷洪德、徐家乐、钟志光、冯松任、余翠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仲可以上港台网页重温噶。 CIBS 人人广播， 竞技体操是一个奥运的项目，你知不知道呢哪两个项目呢男女子竞技体操都是有的呢？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的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的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很出名的吊环运动员，他有一个是自创的动作，连国际体操联盟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日有报道就提到喺公立医院有向病人处方一啲药物就由内地药厂生产嘅，包括涉及到一啲止痛药啦，同埋胃药等等。咁就话相关嘅药物系未有喺本港注册啦，亦都引起咗一啲嘅讨论嘅。医管局早前都系就住事件系回应嘅，就话医管局所有嘅公立医院用嘅药物，不论产地，都系按照咗本港相关法例进口同埋局方嘅既定程序审批，药物嘅品质同埋安全性都是符合相关的规定的。你自己有没有留意开这个讨论呢？1872311，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有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早晨。 早晨，萧生你好。 早晨崔俊明，不如讲一下即是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一些未注册的药又会在公立医院用的呢？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其實都常見嘅。首先講下啲比較即係我哋做救命嘅藥先，或者甚至乎一啲即係後期嗰啲癌症嘅藥物啦。嗱，呢啲咧就係我哋要指定嗰啲病人嘅名啦，因為譬如用過曬香港嗰啲註冊嘅藥物，或者治療癌症嘅藥物，但係都嗰個結果都唔係咁好，於是乎醫生有可能決定喺外國揾一啲即係好新啊，或者係香港未註冊嘅藥咧，去救佢嘅。咁呢啲藥物咧，我哋叫做指定病人嘅名嘅藥物咧，都係未註冊嘅。咁第二類係咩咧？第二類咧就係話，當嗰個供應原先個供應咧係有可能出現問題，或者佢間製造個藥廠佢個廠房受到污染啊，要停產。咁呢啲雖然佢喺香港係註冊咗， 咁但係始終因為佢要停產咧，所以個供應突然之間斷咗，咁咧就要緊急去揾一啲國家或者地方係有類似嘅藥物，然後拎嚟香港用。咁當然啦，如果佢咁急咧，咁喺香港啊未必註冊到嘅，或者間廠即係藥廠咧冇興趣喺香港註冊咧，都有時我哋都要需要去買呢啲藥物，俾一個叫做有條件地嘅使用嚇，咁先至可以香港維持嗰個用藥嘅標準嘅，係啦。 嗱，關鍵就是今次啲藥咧係未註冊啦，引起一個討論啦。但係所謂未註冊同係咪有問題，或者大家嘅擔憂，你覺得兩者有冇關係嘅咧？ 其實註冊個藥當然啦，就係喺香港註冊就係衞生署把關嘅。咁衞生署要做啲咩咧？衞生署上人最緊要咧就睇翻嗰個藥廠提供嗰啲文件啊，嗰啲品質啊、安全啊，同埋由呢個原材料至到出產嗰啲所有啲文件上嗰啲監察啊、標準啊，同埋啲質量嘅監察啊，咁要有曬呢啲數據同埋資料咧，佢審批咗之後咧，先至俾佢香港註冊嘅。咁當然啦，衞生署都有機會，譬如話啲藥物係長期使用同埋大量使用咧，有機會佢哋都會睇翻個廠房係咪合乎標準嘅。咁呢個就由衞生署把關嘅啊，咁就呢啲就係註冊嘅藥物。好啦，未註冊嗰啲咧，其實佢哋同樣地咧都要睇頭先我提到嗰啲油試品質嘅控制嘅資料嘅嚇，因為其實藥物最緊要啦係安全。是首要的，跟住就是那個有效性，咁所以其實咧安全有效性咧，其實衞生署咧就會睇得好嚴謹嘅，同埋佢要睇翻嗰個原產地咧，那個有冇良好製藥規範，我哋叫 GMP 啦，甚至乎有啲國際醫藥品稽查嘅協約組織。即是说他的 GMP 是不是一个我们叫做标准的 GMP 呢，那先至俾他是引入来香港使用的。那注不注册因为要看回间药厂，其实很多时呢个主动权呢就在间药厂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香港那个市场未必是那么大啦，那有时间厂就算他有这些药呢都未必是想在香港注册。咁變咗今次個主動權咧，就喺翻香港政府啦，或者公營機構度話，我唔夠呢啲藥，可唔可以用一個臨時使用，就係盡快買一批入嚟，然後去舒緩翻嗰個需求啦。 頭先你講到有兩類嘅情況，可能係有一啲未必註冊嘅藥，但又會喺公立醫院度用嘅咁。今次其中一樣咧，就係涉及到撲熱息痛，喺第五波疫情期間都話係缺乏啦。醫管局話，你覺得係咪一個合理嘅情況，係用呢啲未註冊嘅藥啊？喺嗰段時間 係嗱，大家都如果有記得咧，就第五波初期咧，但係政府又好，或者我哋學會都其實都有呼籲啲市民咧，喺屋企都要儲備定嗰啲舒緩嗰啲輕微病痛嘅藥物嘅，即係例如嗰啲傷風感冒藥啊、咳藥水啊、喉糖，包括埋今次嘅撲熱息痛嘅。啊，因為其實撲熱息痛係可以止痛啦、退燒啦、頭痛都冇問題嘅。 Okay. 崔俊明，唔好意思，因為時間差唔多，應該轉頭翻嚟繼續揾你講埋落去啊。 好啊， 崔俊明係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嚟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沙田水泉澳村盛泉楼完成卫风强制检测行动，大约1690人接受检测，发现13宗阳性检测个案，同埋7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喺区域内派员到访大约710户。当中133户无人应门，当局会采取措施跟进。天津北辰区一个小区发生爆炸事故，一栋六层高的大厦损毁。网上图片所见，大厦中层一面墙身被炸开，损毁严重。相关部门正在积极开展救援，事故原因和伤亡人数仍然在调查中。北韩国家紧急防疫司令部公布，截至昨天下午6点的过去一日，北韩新增超过250宗发烧病例，累计超过477万宗发烧病例，目前仍然有超过590宗病例接受治疗。北韩当局为完全平息当前防疫危机，在持续保护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国家防疫政策过程中，不断完善各地区各部门工作体系和行动秩序。

仲谂住边个搬到啲嘢咁鬼死嘈，原来又系你。你唔好再拖啦，一阵拖到个地花晒啊！ 冇计啦。 如果我有个行李箧啊， 你话你啊，三句唔埋又讲翻只箧转头。 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失物认领处。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2022年7月19日，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研讨会，夏宝龙指反中乱港必然情。 新增3436宗确诊，学校情报888宗个案。 消委会调查指近60%石油样本检出基因致癌物环氧丙醇。 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大部分地区，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出现山火。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倾到有关于近日有报道提到话，公立医院向病人处方一啲由内地药厂生产嘅药物啦，涉及到止痛药等等嘅，咁就因为药物咧系未有喺本港注册啦，所以有啲市民咧就忧虑嘅。咁啊，医管局都话系所有喺公立医院使用嘅药物咧，不论产地，是按照香港的法例进口和局方的鉴定程序的审批的，就是药品的品质和安全性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继续跟崔俊明谈，早晨。 是早晨，早晨。 崔俊明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刚才就讲到说在疫情期间就有个别的药物就是未能够预计供应嗰个情况啊，咁亦都系因为疫情严重啦，导致到个别一啲药物嘅供应系紧张，咁所以医管局就要喺唔同嘅地方咧系采购合约以外嘅一啲嘅药物嘅，咁啊应该就系包括系涉及到呢一个嘅扑热息痛嘅咁。你觉得当时呢个情况系咪一个叫紧急嘅情况？所以喺一啲即系未经注册啊，系或者系喺合约以外系采购都系可以合理可以理解嘅，你又？ 如果第五波初期咧，市民都記得咧，就我哋學會又好，或者政府都呼籲啲市民自己屋企咧都要擺一啲看門口嘅藥物啦。咁看門口意思即係嗰啲輕微病痛啊，即係好似新冠肺炎嗰啲輕微症狀，頭痛啊、輕微發燒啊、咳嗽呢啲。咁無可否認咧，當時嗰個需求呢啲藥物嘅個搶購潮非常之大，即係無論社區啦，或者就算醫院啊、公營機構嗰啲，呢啲看門口藥或者我哋叫做撲熱息痛啦，其中一樣啦，咁都係一個需求好大嘅。咁其實除咗香港之外咧，其實全世界都係搶緊撲熱息痛嘅。咁佢當然佢哋有其他退燒藥啦，咁但係咧，因為喺呢個種情形咧，咁如果冇藥用咧，都幾係一個麻煩。因為如果你冇藥用咧，變咗嗰啲舒緩嗰啲輕微症狀咧，變咗就用一啲比較即係我哋二線嘅藥物，咁但係同樣地啦，二線藥物嗰個數量都比較少嘅，個儲存量，咁所以都係一個緩衝嘅辦法，就問國內去買一啲即係撲熱息痛翻嚟。咁如果我哋即係睇翻咧，其實撲熱息痛嘅原材料都好啦，即係外國用緊都有嗰啲原廠又好，或者嗰啲非原廠嘅撲熱息痛原材料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喺中國製造嘅。咁所以其實而家係即係政府喺問呢個國內製造撲熱息痛嘅藥廠去買呢啲藥咧，其實一個最快啦。咁同埋同樣地啦，我頭先都提到，佢哋都要經過衛生署去睇翻佢哋啲文件，睇翻佢係咪合乎一啲國際嘅良好製藥規範嘅標準啦。咁同埋嗰個品質嘅控制啊，同埋個監察啊，呢啲所有呢啲資料咧，一定要好似註冊咁樣睇。但係當然啦，今次嘅事件係比較急啲，同埋就需要好快去行動。如果唔係咧，香港就會缺乏呢啲藥物噶啦 嚇。嗯，其實一般嚟講，撲熱息痛係咪大部分啲成分或者功用上面都唔係好大分別嘅？就算係咪即係未註冊啦，純粹睇文件，基本上都可以睇到佢個功用係差不多可以就咁攞嚟處方。 係，其實撲熱息痛大家都知啦，有個 品牌咧，即係個牌子名咧，就必乜乜咁嚇。咁但係咧，就記住咧，佢過咗一個專利之後咧，一個專利大約20年到啦。過咗專利之後咧，佢嗰個製造嗰個化學嗰個程式咧，就要公開噶啦。咁所有藥廠咧都可以去製造。咁其實最緊要引入呢啲未註冊嘅藥咧，或者用呢啲藥咧，最緊要就睇翻佢個即係係咪喺製造過程係合乎一個我哋叫良好製藥規範。更加嚴謹咧，就要合乎一個叫國際醫藥品稽查協約組織的良好製藥規範。咁如果佢符合到，加埋睇翻佢提供嗰啲文件係點樣控制由原材料至到出產嚇呢啲咁嘅品質控制啊，同埋呢個監察啊。咁如果合乎嗰個標準咧，其實都係放心嘅。咁但係第二樣嘢啦，就係當然啦，你話得文件，咁我要睇，即係有啲藥咧，就甚至乎啊，衛生署都會派啲人去睇翻個廠房嘅環境啊，嚇呢啲問題，嚇個空氣控制啊，或者水源嘅控制。咁、那個品質，頭先講啦，嗰啲藥如果真係合乎曬呢啲嘢咧，其實佢出嚟嗰、那個。藥效咧係一樣嘅，咁、 okay. 我呢啲叫做非原廠藥。非原廠藥咧，其實同正廠藥咧個藥效一樣嘅，因為佢個成分、主要成分係一樣，咁所以其實破熱息痛就唔係咩即係新嘅藥嚟嘅，大家知道嚇。咁、 okay. 其實都係啲止痛啊、退燒啊嚇，咁就。可以幫到手，咁所以其實呢啲係舒緩症狀嘅藥物啦。 嗱、根據醫管局嗰個聲明咧，就話報道提及咗兩項從內地進口嘅藥物啦，咁佢有個澄清啦，包括撲熱息痛啦，就話喺第五波疫情嗰陣咧係極度欠缺呢個含撲熱息痛成分嘅止痛退燒藥啦，呢個緊急情況，咁所以就透過特區政府咧從內地政府認可渠道咧係採購有關嘅藥物啦。咁另外第二類咧就係話因應近期對於注射用頭包西丁納嘅需求。个名系个名嚟噶，呢个系 系冇错， 系啦。医管局咧就系根据药剂业及毒药规例嘅规定咧，系通过注册医生咧为治疗特定病人进口呢一个叫做注射用头包西丁纳。咁啊，亦都系根据进出口条例咧，向卫生署系申请进口证进口相关嘅药物嘅。咁呢一只药又系点解会系因应近期嘅需求？系咪个需求特别？呢一段時間增加咗咧，或者即係供應短缺咧，點解會係用呢一個嘅方式未註冊嘅方式喺香港度使用嘅咧？ 首先要市民要明白咧，其實喺醫管局用藥咧，用國內嘅藥咧，唔係一個即係好新嘅事情嚟嘅。其實好耐以前有醫管局成立咧，我哋都用緊一啲國內藥嘅，即係例如邊啲咧，即係譬如一啲胃藥水啊，或者消毒藥水啦、啊，或者一啲注射用嘅鹽水或者糖水。嗱，抗生素都係其中一樣嘅，因為舊嘅抗生素咧，其實有好多西方國家都唔製造噶啦，因為佢覺得嗰、那個即係利潤低，即係一啲過咗專利好耐嘅藥噶，呢啲利潤低嘅藥咧，佢哋唔做咧，就國內都有嘅。咁頭先提到嗰只其實係一個抗生素嚟嘅。咁點解會係需要即係要特登去國內買咧？因為第一就喺外國咧根本已經停產噶啦，即係唔用。第二咧就國內仍然有得生產啦，同埋呢只藥咧都係一啲常用嘅抗生素嚟嘅，嚇咁變咗係一線治療。咁如果斷咗咧，都當然啦，可以用其他嘅代替品啦。咁但係有啲病人試過一啲代替品唔得咧，其實都要用呢只。即係一線治療常用嘅抗生素啊，咁其實呢個係普遍嘅，即係呢個咁嘅形式去攞啲藥翻嚟係普遍。不過最緊要係衛生署把關，要確保嗰啲品質係安全啊、有效啊咁咯。 但據你所知，而家兩隻藥係咪都叫做回復翻供應穩定㗎啦？即係有冇需要繼續用未註冊嘅呢啲藥㗎啦？或者其實啲病人本身知唔知㗎？如果隻藥係未註冊嘅時候？ 其實針劑咧就喺住院嗰啲度用啦，當然喺住院嗰陣時候個病人未必知道啦，因為第一可能佢個病情啊，你根本佢未必去清醒啊，知道用咗啲咩針劑啊。咁第二樣嘢咧就因為喺醫院用用咧，其實比較短時間嘅，即係講緊可能幾日嘅啫。咁就撲熱息痛就當然啦，可以係門診用噶啦。咁嗰啲市民係知嗱，點解會知咧？其實醫管局咧嗰啲所有藥物都有個標籤嘅，咁、那個標籤都會寫翻嗰隻藥嘅英文名啦，同埋有啲咩主要嘅用途啦。咁所以俾嗰陣時咧嗰、那個標籤咧，其實市民係睇到嘅。第二樣嘢咧，那個藥劑師咧見到佢係轉咗藥咧，其實都會話翻俾佢聽啊，而家轉咗廠啦。咁同你之前食嗰啲可能有啲。不同咁、其實都兩方面都會有做嘅。咁當然啦，市民會見到點解有啲盒 全部簡體字冇英文，因為如果你諗下，如果攞好多合約咧，嚇咁咁冇理由個標籤咪貼到合合都有噶嘛？因為點解咧？有個風險嘅。如果你貼到合合都有個標籤咧，佢以為合合都要食一粒噶嚇，每一盒都要食一粒嚇。咁所以通常我哋會扎住，淨係面頭個盒就有個醫管局標籤。咁就想話俾你聽，呢堆藥全部都係呢個英文名啦，同埋個食法嘅嚇。 OK， 好啊，唔該曬崔俊明。 OK， 多謝。 崔俊明是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来的。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另一个的教育议题。教育局局长蔡若莲早前接受访问，提到说留意到教师流失都比过往多，说部分学科请一些老师都是有困难的，就会跟私训机构调节学额确保人手。另外都说面对适龄学生减少，亦都将会透过重置、停办或者合并学校等应对的。就请来一位的嘉宾和我们一起谈谈怎么看面对一些适龄学童减少的现在这些应对方法呢。有教育局、有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朱国强，早晨。 早晨， 早晨，朱国强。点睇阿蔡若莲喺电台度提到话要合并停办部分学校，话即系稳定教学环境等等。教育界听到呢个说法系有啲咩谂法，或者即系惊唔惊讶嘅咧？听到都， 合并呢啲学校嘅话咧。其實如果嗰個辦學團體有接受啦，或者係又能夠即係妥善咁令到嗰啲老師咧係能夠即係揾到工，咁其實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可行嘅做法嚟嘅，因為即係假設嗰啲學校係收生不足，咁而每一級嘅人數係太少咧，其實對於學生嘅學習啊或者發展都唔係咁理想，因為例如佢揀科咧，亦都未必可以揀得好好啊。 但就咁聽，譬如合併都可能將某一啲嘅教師嘅位轉去另一學校，咁佢哋繼續保留嗰個職位啦。咁但係直情停辦某間學校，又係咪咁容易其他學校容納到呢啲教師咧？ 其實佢如果係合併嘅話咧，咁相信嗰啲老師都係可以咧。即係有翻個教職嘅，同埋咧如果係官校嘅話咧，咁教育局亦都會安排佢去調去其他學校咯。 但係停辦咧，因為佢合併，合併就相對理解啲啦。即係有一間可能係停咗，另一間繼續做嘅。咁原本停咗嗰啲老師咧，就去另一間嗰度教。咁如果淨係純粹係停辦嘅，未必係合併嘅時候，咁原本教緊嗰啲老師就可能冇咗個教職噶啦嘛，係咪咁樣咧？ 係嗱，如果係停辦咧，咁其實真係要好小心去考量嘅，因為咧即係我哋睇到。好多學校咧，其實唔係辦得唔好，只不過係種種嘅原因，咁啊先至導致係收生不足嘅。例如地區好偏遠啊，又或者佢主要係收一啲新來港學童啊、跨境學童啊。咁呢啲嘅即係學校咧，其實佢哋係好無辜嘅，亦都唔係因為佢哋辦得唔好係收唔到學生。所以咧，即係教育局嗰個標準咧，就唔應該單單睇個數字啊，收生不足就覺得佢係辦得唔好就要殺佢。咁我哋一向咧都係主張咧。用一啲多元嘅方法去提高教育嘅質素啦，同時係穩定教育嘅生態嘅。 你哋而家覺得即係如果用一個合併停辦嘅方式，對教育界嘅影響有幾大？同埋估計條線應該會係點畫咧？所謂要邊一啲學校要即係合併，或者所謂嘅殺校咁樣，點樣畫條線，同埋個影響係點？ 其實咧教育局嘅做法咧，佢而家就係睇個數字啦，即係比較收生好少嘅。咁就會去即係了解佢啦，有可能咧係會做一個重點試學啦。咁啊，睇下佢究竟裏邊運作成點，辦學質素係點，亦都有得選擇嘅，俾佢睇下係咪可以轉做直資啦。咁學校選擇咗之後咧，咁啊，如果係重點試學嘅話，咁假設覺得佢真係辦學麻麻地，咁就可能真係會殺嘅。咁我覺得咧就。不應該太過重視那個學業的表現的，因為很多Band 3的學校呢，其實他們那個校風啊，或者學生對校的歸屬感啊，照顧一些弱勢社群的學生呢，其實是有他的功能在這裡的，所以呢我們就覺得是應該個別去考慮，還有呢盡量給多一些機會，我是不主張就是大規模咁殺校嘅，但係你話如果真係有啲辦學質素好差嘅，咁證明到佢真係咁嘅，咁我覺得係即係可能都係應該殺嘅。 但你覺得隨住呢一波嘅適齡學童減少啦，所謂有一個頭先提到話會唔會大規模殺校或者停辦啲學校，係咪 冇辦法避免嘅咧，點都會出現呢一個大規模即係殺校嘅情況咧？同埋頭先我都問到影響嘅問題啦，你哋自己點評估？有一啲咁嘅殺校嘅情況，或者佢咪去到真係大規模殺校嘅情況，對教育界嘅影響係點？ 其實咧，即係早前同教育局溝通咧，就講到小學咧就唔應該係唔會大規模殺校嘅，因為十幾年前都殺咗好多啦，咁啊而家都個數字咧，就算係殺都係可能係個別嘅啫。咁但係中學嚟講咧，因為即係睇唔到嗰個反彈，咁所以咧佢哋所講就係話都可能係會殺多啲嘅。咁但係我哋睇咧就係、是。當然是不希望啦，因為其實咧，新的政府以結果為目標，咁其實教育局嘅目標咧，正正就係做好教育，令到學生嘅品格同埋學習都好啊嘛。咁但係令到啲即係校長啊、老師啊，成日都擔心啊，即係又或者好花好多時間咧去做收生嘅工作啊。咁其實咧係對學生係不利嘅，咁亦都係會影響緊嗰個目標啦，就係嗰個質素啦嚇。 所以你哋其實個建議係諗住點嘅咧？即係 其實我哋好多建議嘅，包括咗譬如話開拓即係大灣區嘅生源啦，令到多啲即係內地嘅學生可以嚟到香港就讀，咁啊增加師生嘅比例，例如即係每一班嘅人數可以減少啦，咁啊另外就係增加班師比例啦，同埋專位專用亦都係一個幾好嘅策略啦。即係話有啲學校咧，佢就 hold 住咗一啲留班位。但是 hold 完之後他又不用了，他又走了去收其他學校的一些插班生、最後呢就是譬如說自願減班，就是有些學校可能他不想開太多班的、減一班兩班是沒問題，還有凍結全港的班數，這個我們都是普遍校長都是贊成這個做法。 剛才提到很多不同方法，你覺得哪一個是最有效可以繼續維持或者穩定到生源咧？頭先你提到其中一個話喺大灣區係開拓一啲學生嘅來源啦，呢一個其實係有幾大幫助咧？由你哋評估， 幫助一定好大啦！大灣區嘅人數咧，其實係好多嘅。基本上，譬如話深圳嚟講咧，學位係不足嘅，咁啊嗰啲學生多到係要留去其他地方嗰度去讀書。咁如果能夠開拓到呢個生源咧，對於成個香港嘅穩定教育生態咧，係起到一個好大嘅作用。咁另外就係話，那個每一班嘅人數減少咧，這個亦都係幫到好多嘅。 這個其實同小班教學有幾大分別啊？即係你話班師比嗰個調整，同小班教學有冇好大分別咧？其實 嗱，而家小學就做咗小班教學啦，25人一班。咁但係中學咧仍然係30多人一班噶嘛。咁其實呢個比例係唔理想嘅。教育局一直都講話，冇證據顯示少啲人係會好啲，咁但係我覺得好荒謬咯，絕對肯定就係人少啲，你照顧得會好啲啦。咁即係我覺得如果減少咗每一班人數，譬如去到25人，咁個照顧一定係會好咗嘅，因為特別而家太多 SEN 嘅學生啦，學生嘅情緒問題各方面問題都複雜咗，所以個別照顧係好重要嘅。當每一班人數減少之後咧，咁其實全港的班數就會增加，咁教育嗰個生態就會穩定，這個是很明顯的。 另外就頭先話自願減班，這個其實即係學界嚟講係即係願唔願意咁樣做嘅咧？ 其實以前宣工的年代都曾經試過嘅，當年都是有學生不足的問題啦。咁啊，當時局長就即係做咗好多工作，周圍去遊說，結果真係成功喎！即係有一啲大嘅辦學團體啊，或者係區嘅校長會去協議啊，都真係能夠即係每一間減一班，咁咧其實都舒緩到嗰個情況，都穩定咗好幾年嚇。咁其實我覺得教育局都係可以再考慮用翻呢一個做法嘅。 最後你剛才提到話凍結中一班數啦，就可以穩定學校團隊啦，即希望可以咁做啦。不過見到蔡麗蓮局長就話即咁樣反而會令到啲學校係會成日忙住要營銷一啲招生，就令到一啲好弱勢嘅學校咧請老師係更加難啦，因為啲老師淨係唔係忙教學，係可能忙住一啲行政上面啊揾學生嘅做法咁。同唔同意可能會咁咧？ 我覺得如果教育局係能夠做到好多嘅措施，令到那個即係生源係 增加啦，又或者咧每一班嘅人数减少咧，基本上都唔会出现呢啲情况。即系我觉得真系要尽快去落实去做多啲咯。 嗯 ，OK， 好啊，唔该晒朱国强，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朱国强系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嚟嘅，头先咧就回应到有关于咧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喺接受唔同嘅即系传媒嘅专访啦，提到就话一啲教师流失咧都比过往咧嘅情况咧系严重，咁除咗话一啲部分嘅学科请老师难之外咧，特别就提到喺面对适龄学生减少嘅时候咧，就话有唔同嘅方法去应对啦，包括就系话透过重置、停办同埋合并学校。睇下可唔可以解決而家即適齡學生減少嗰個嘅情況嘅。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講下外面嘅天氣情況。外面氣温係31度，相對濕度75%，所以一個酷熱天氣警告係生效嘅。聽日再見。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熱愛黃新迪斯嘅朋友，總會好中意佢個片叫做《再見藍馬店》，可以話。是列为最爱，认为最有品味。他最后一段是这样的： 年轻的不是节日，你也该有一份欢喜。你不短新衣新帽，你为什么尽羡慕人家的孩子？多有一些骄傲地走吧。再见，平安地。再见，年轻的客人。再见，就是祝福的意思。 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身边的同学都会将这首诗中最后的一段呢经常挂在口边，可谓爱不释口啊。如果翻阅王圣诗撰写的《新笛传》，你会更加了解《新笛》这首诗的一切来龙去脉，同埋佢所有的含蓄的记忆啊。《新笛》的诗情味浓淡之余，你一旦读了就有如刻在心中，一生难忘。再讲另外一首他的作品，叫做《一念》。 早上起来有写诗的心情，但只闭作蝴蝶飞，漫天是火药味。良知高声对我说，这是奢侈、矛盾、犯罪。我们以无时间品味传统，我们以无生命用注爱情，我们以无原诗侍奉宗教。我们如期写诗，是以被榨取的余闲写出生活的沉痛，众人的、你的或是我的。我们在生活变成定型时，就决意打破它；我们在呐喊缺乏内容时，就坐下来读书。我们应知道世界何等广阔，个体写不成历史，革命有诗的热情，生活比书更丰富。如果只会写些眼睛的灾难，就苛责众人献上鲜花鲜果，当作先知或是导师供养，那我宁愿忘掉读书识字，埋头去做一名小工。 他的诗可以说是朗诵的诗，他写的句子的编排、段落、排句、引子和结论都自然而然，尤其音节清朗，富于音乐感，可从中欣赏他的技法非凡。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新笛传》，作者王圣诗，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